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二节啊，第二节会讲乜咧？就系、是、上个礼拜我听咗好多评论，又或者听咗萧山嗰集咧，系最似我第一件事会谂到嘅嘢。咁大概系咩事呢？咁上个礼拜四日，梁振英就系发表咗佢任内最尾一份施政报告啦。咁当然大家对呢， 好似礼拜三、 四 啊， 三啊，礼拜四系 答问会 ，记错咗时序。咁当然呢份施政报告系有史以来最多抨击嘅一份啦，系嘛？咁大家嘅焦点都喺度讲紧，就系什么叫一带一路？咁嗰日就好多人都讲紧，俾紧个好标准嘅答案，什么叫一带一路？啊，点解要俾啲人嚟啊？又或者点样拓展基建啊？ 我净系唔明嗰个十亿资助人哋外国嘅学生嚟香港读书，但系香港嘅大学生咧，全部毕业就孭住一身债嗰啲关窿，还又还四五年到十年， 系啦。 啊，咁可以短评下呢一样嘢先喎。你觉得咧？你觉得嗰十亿系最好用翻喺？ 你其实而家香港仲有好多人系需要你帮助啊！你譬如话你讲紧你大学嗰个资助额，你提升大学嗰个资助额，等多咗人可以有学位读书，你唔谂呢样嘢，你反而走去资助嗰啲咩啊？中东、伊朗、土耳其、乌兹别克，喂大佬， 乌兹别克啲女仔都 不如资助埋叙利亚，我成日都话。系啦，咁不如你资助埋 IS 过嚟咯。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哋都系一带一路噶嘛，系嘛？ 范围嗰度咯。 系咯，咁不如俾啲 IS 过嚟咯，等佢哋我教化佢哋，等佢哋明白到人命嘅可贵吓，唔应该咁样做呢啲恐怖袭击啊，咁啊即系功德无量啦。可能阿梁振英系咁谂啊。 咁系咁谂， 我反而会问一个问题：你话十亿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你资助一万几千个学生去喺香港读大学咧，我只会问一样嘢，系问点解？如果你资助几千个好似 Mark Zuckerberg 呢啲咁嘅人，喂，非常之好。但我问下你，去嗰啲乌兹别克斯坦，去嗰啲叙利亚，去中东、 土耳其、伊朗、 我 同佢哋冇贵 有前途咧，冚唪唥去捻晒美国啦，系嘛？冚唪唥去晒波士顿啦，系嘛？ 几时轮到你香港？ 做乜去你嗰度咧？ 哇！几多剑桥、牛津，几多直，几多波士顿嘅名校、Ivy League 嘅学校唔去，你去你香港？ 理工。 喂，你香港嘅大学排名系几多啊？喂，亚洲要去， 仲有得跌啊？ 哇，大佬，我去日本、去南韩、 你睇下李国章 继续，我都唔嚟香港。 执奖嘅时候， 你估你香港真系有？喂，你估真系香港香啲咩？仲要多你个死人？ 最多咪得加哈尔滨， 仲要多咗你个死人李国章做校委会主席， 同埋牛头角樽。 嗰啲嘢我都唔理啦， 津贴 你系搵十亿去资助一啲唔知乜头乜路，你觉得系精英嘅唔知乜头乜路嘅学生嚟香港读书？ 我谂紧仲有冇嗰啲甘肃啊、陕西嗰啲落嚟添啊？仲有 你仲要同香港啲学生争学？ 因为佢哋喺河西走廊咧，河西走廊嗰啲都系喺一带一路， 有前途嗰啲翻咗去北京啦，翻咗去北大、清华啦，使乜嚟香港？ 系咯，上海交通复旦啦，你 真 系 有前途啦，去晒美国、去晒英国、去晒德国噶啦， 佢可能唔系啊，佢想输入共青团啊。 咁都唔系喺嗰度嚟啊嘛！ 我真系怕你真系输入埋啲乌兹别克斯坦啲疆毒分子啊！转头又话要哇 overtaking 港大添啊！ 今日嗰度 唔系 overtaking 咗啦咩？阿沙皇 太多港独分子啊！疆毒变成港独系嘛？即系钱咧！ 即系所有香港嗰啲 statue 咧，嗰啲雕像同你炸晒佢。 嗱，即系好似我哋进步教师同盟嗰啲朋友讲啦，佢话倾咗咁多年，讲咗咁多年，话师生比例唔协调、唔平衡，话要小班教学，讲咗咁耐，咁点解唔去谂呢啲咧？ 俾钱系咯， 系咯，你点解俾钱唔俾喺呢一度咧？而喺度小班教学唔搞，于是乎又话学生少，咁跟住就话要杀校，就话要减缩班杀校。都唔肯改變個比例，我而家我女嗰班都仲係一個老師對緊40個學生。 咪咯，跟住嗰啲老師咧就全部都係 contract 嘅， 冇错啦，佢哋系佢哋一定要系听话，你先有得续约。如果你唔听话，你走去参加进步教师同盟，走出去街道嗌咪，咁恭喜你啦，你好快又变成第二个黎日正啦。 系啦，一系生效，一系就俾人哋即系 可能冇瑞士去咯，可能真系一带一路送咗。 唔 系咯，所以呢一样嘢就即系政府系要维持嗰条经常性开支，唔可以占个政府嘅收入嘅20.5%啊，定23%啊，咁上下，所以佢就唔可以令到个经常性开始膨胀，于是佢就唔可以俾太多学校喺常规嗰、那个喺个编制里边，因为佢每多新一间学校咧，其实喺每年呢条数都要反映出嚟嘅，佢就系唔可以俾呢样嘢，所以而家做嘅施政报告，姑且当嗰样嘢系咁做啊，每一样嘢都系唔经常性开支嚟嘅，我有一个乜嘢 scheme 啊，拨500万落去，我有一个咩嘅 scheme 拨多100万落去，又或者我咩基金我摆2亿落去啊，资助啲乜乜嘢人，就铺清呢啲叫做 咪短视咯呢啲， 即系等于你屋企咧好卵穷， 但系唔系冇噶，佢喺譬如话嗰、那个特殊嗰个教育嗰度咧，佢系真系挤咗一个常规嘅开支落去、 欸。你识咩叫小恩小惠未啊？ 系啦， 呢只叫小恩小惠啦。 系啦，佢宁愿摆嗰啲。 开心啦，水哥。 系啦， 哎呀，佢唔摸督屎啊！你个头壳顶已经算咗好噶啦。 其实我而家已经对佢冇晒希望咧，咁所以变咗有时有少少啊，点解会 有 嘅？ 开心， 即系等于咁啊！即系而家咧，阿 Donna 搵到钱啦，但系佢屋企人咧就冚唪唥即系要等佢养嘅。而家我姑且用你嚟做例子啊，即系你阿爸阿妈好穷，阿爸阿妈问你攞钱，喂，不如阿女你每个月俾多3000蚊家用啦，因为我哋冚唪唥黑食啦，唔得，你个电视机坏未啊？我买个 LCD 俾你啊，买个 LED 电视俾你啊， 都好 啊， 买个 iPhone 俾你啊， 买个 iPhone 俾你啊，你洗衣机坏未啊？帮你换咗个洗衣机啦，不如你鱼唔够食啊，唔够食唔该你自己悭啲啦，就唔关我事啊，我俾唔到钱你啊，咁样样得噶， 成功争取到部洗衣机， 即系而家咧就系讲紧呢个结构性，香港地系好多人生活喺啲贫穷线以下嘅，我姑且讲下咩叫贫穷线，即系好坦白讲，有好多人咧真系嘅，搵得嚟使得去，亦都好耐之前有人计过条数啦，即系如果你月入系一个中产，你觉得你自己系中产啦，因为屋人搵4-5万一个月啦，问题就系话你又搵得翻4-5万，你有4-5万嘅使费啦嘛，即系可能有两个小朋友，两个发哥佬，每个人使你每个月就使你1-2万元啦，咁你要请姐姐睇住佢咧，咁你同你老婆翻工又要买保险咧，咁你供紧层楼层车咧，系嘛，咁你仲要养四大长老咧，啲钱系好易唔见嘅。个问题就系话 ，OK， 你啲钱啊，万使咗之后，你自己系剩唔到钱啊？你知个剩唔到钱系有几咁 insecure 未啊？即系你会觉得全世界系 你突然间有任何突发事件，你系冇钱应急 嘅，吓你普当 可能就真系好似康顺嗰啲咩顺， 你真系 唔 得， 喺度 对住个唱啊陈百强， 唔系喺个骑楼咧， 喺度唱陈百强， 有个女仔行过嚟， 唱到喺度喊，跟住突然之间话。自己又话老柳，跟住个女又出世，跟住对住喺度唱陈百强。 咁多 水哥我识你啊， 冇阴功啊！ 当然呢啲人就唔系阿水哥同阿 Donna 啦，大家都搵到正到身体好。 但系你又要留意，成份施政报告我哋有啲朋友咧，真系好心水清，佢话数到全民退保，关于佢嘅得58个字。佢话我只要将一带一路讲呢个15次，都有60字。 嗯， 哇，咁心水清嘅边个咁无聊？ 正算是正啊， 正算嘅系。 水哥做节目真系好好啊！正想我听一样嘢，究竟什么叫一个施政报告呢？本来阿萧生上次喺礼拜四嘅节目咧就已经讲得都条脉络都非常之清晰，但系老老实实，如果你揾呢条689嚟同阿 彭定 康奥巴马， 即系奥巴马， 揾人哋国情之问 咁抬举佢嘅， 喂大佬， 边有得比噶？ 一个打边炉，一个打啰柚。即系大家都系男人啫，系冇得比嘅。嗱，我哋姑且咧非常之平衡，非常之持平咁。 咩啊？ policy address 吓， 好劲， 好阴假嘅， 突然之间。 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喺香港，即系香港施政报告咧， 超有激劲。 policy 嘅地址系 点？唔系咯，唔系咯，即系你虾我唔识呢啲政治枪啫，我打翻一个你，我打翻一个俾你，你咪一唔识。 警察地址？ 我够识 email address。 即系其实施政报告咧原装版本叫英皇制告，就系咧好耐之前咧，即 系咩？ 系啊。 港督嗰个时代啊， 港督嗰个时代讲， 即系我哋好怀念、好中意嗰个时代。 系咩？即系 1970几年嘅时候，1970几年嘅时候，即系而家讲紧系一个 report，OK？ 呢个唔系一个 policy guidelines。好啦， 大概我揾一啲戒奶，唔得唔得，系啊， 佢成个。佢成个报告咧，系需要话，即系帮香港定一个未来嘅大方向咯，而唔系话喺度讲下话有啲咩小恩小惠会俾你咯，咩咪唔系佢做啊？佢系作为 次嗰个水龙头变咗， 即系佢话系而家系话将个公厕个厕格又扩大嚟到方便长者。呢啲系區議會 level 都甚至唔做， 仲要闊啲。 系咯，佢最離譜一樣，長者可能有輪椅啊，有時或者有拐杖啊，或者有拐杖啊啲，咁又唔係啊， 撲街六八九， 唔係啊，有啲好有自尊噶，即係唔覺得我用殘黐，我唔係傷殘咁樣堅持啊話。 咁你闊咗咪仲危險？ 唔係佢堅持以前佢話我十，佢話我以前賽跑冠軍嚟噶嘛，咁你唔記得啲阿伯？咁你而家要我用殘？我唔得噶嘛，我以前赛马冠军嚟噶嘛。 大概系咩呢？我攞1995年彭定康任内尾二嗰份施政报告第三段嚟讲。第三段系讲咩呢？五年工作计划，彭定康咁话，我在1992年嘅十月向立法会合法局咧就发表我任内第一份嘅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就订立咗一个五年嘅工作计划，并喺计划之内咧清楚咁说明啊，我哋期望香港喺英国管治底下最后五年取得乜嘢成绩？呢新一届咧喺组成嘅立法局展开工作嘅时候咧，我只在改善香港每一个生活范畴嘅工作计划，已经进行咗超过一半嘅时间啦。呢一段说话讲咗啲乜嘢呢？就系佢话俾人听乜嘢叫一个 report。我1992年嘅时候，我应承咗香港市民啲乜嘢嘢，而家 halfway。我就话俾你听，我做咗啲乜嘢 ，achieve 咗啲乜嘢， 系啦。 同埋你睇唔睇到佢系人哋嗰、那个报告咧，即系彭定康个报告咧，佢系有过去、现在同将来嘅。 Exactly， 系啦。 但系梁振英嗰个 sorry 系冇啊。 基本嘅原则第四点讲到乜咧？1992年推行嘅工作计划咧，系建基于两个基本原则啊。屌你老尾，而家同你讲原则啊？689嗰啲咩原则咧？冇。乜嘢冇？出面推杯阿 Sam 哥都话俾人听冇啦。有边个话俾人听689施政系咩原则啊？原则咪就系搵土地咯。咁你都搵到？ 我搵唔到三样嘢噶。佢系完全喺个报告入面咧，佢搵唔到反省过去，搵唔到点样呃紧现在， 非常 同埋点样去展望未来。佢呢三样嘢都搵唔到，但系反而一搵到咧咩咧？ 换嚟嘅咩咧？ 民建联特色嘅，我争取到过马路加长两秒绿灯。 老人家咩鬼啊？ 呢样嘢我谂，就算唔好话我哋专团自大啊，我哋都唔敢推呢个咁嘅政策出嚟啦。你仲喺施政报告嗰度讲，你丑唔丑啊？真系 佢真系唔知个丑字点写，就系知道咩叫洗版嘅。 嗱，你真系衰过一个区议员啊！你而家讲埋啲嘢。 咁啊 ，Chris Patton 先生啊，点讲咧？佢有一段就话喺卫生方面，我哋曾经向市民承诺过咧。会让患者得到更加快捷同埋有效嘅治疗啊！我哋曾几何时承诺1997年年底啊，增设4200张医院嘅病床。好啦，佢就话到咗明年三月，即系1996年嘅三月啊，我哋就会增设咗2700张病床啦，系好清晰咁话俾你听。我哋嘅目标系4200，而家增设咗2700。咁唔该，阿689先生，你话俾我听，上年嗰份施政报告，你话俾我听，起几多屋？ 佢而家话咩啊？佢都有医疗政策啊！你又冇睇佢？佢话佢会增加病房同埋增加病床啊！但系我哋行内人呢？ 佢话佢上一份政、喂，佢上一份唔好话上一份施政报告啊！佢竞选嘅时候攞出嚟嘅竞选政纲，佢完成咗几多？工联会嗰啲契弟而家叫佢找数啦， 系啊， 有啲叫佢找数搞出牙血添。 净系嗰个强积金对冲到而家都完全冇影啦。 最出名叫梁振英找数系边个啊？刘梦红啊嘛， 系， 但我哋都要话刘梦红， 但系而家刘梦红找咗数咧喺廉署嗰度， 唔系喺个找紧数啦。 我真系要暗住块面，即系 face claim 啫，大佬。你一叫梁振英找数就叫咗去廉署，老脸咪查 Q 佢。 系啦，就揾阿梁振揾廉署搞掂佢。 咁所以讲埋嗰个医疗 咁啊，讲紧咧，佢系话会硬件上边，佢系会话增加病床，我当佢真系会兑现到。但系你兑现到得嚟，我哋行内人系好清楚一样嘢，就系话咁啲软件应点样配套咧？譬如话讲紧我哋放射治疗师一路到而家都系唔够人噶，我哋而家好多时都讲紧人手不足嘅。咁啊，更加比我哋更加严峻嘅就系我哋个友好组织，譬如话护士政改关注组，护士系真系做到真系好似 7-11 咁样。 即系点啊？ 哦，即系 晚间又追早间，咁跟住咧，全年咧只系可以不停咁样去储住一啲年假。佢哋有啲有新年假咧，系一路放唔到，储下又多啲，储下又多啲。我哋自己放射治疗师嗰边都有啲同事咧，系储到成即系七十几日假系放唔到嘅。 哇！ 七十几日假期嘅年假系放唔到嘅。咁而讲紧而家系每年政府 咁系放唔到一路储落去嘅。 系啊，一路系咁储落去， 咁就唔加力， 唔知储到几时 咯。走嗰阵时咪赔钱咯， 系咯、啊啊，走嗰阵时佢可能 逼你放， 就逼你提早咯。你譬如你退休系边一日嘅，佢可能叫你话你早三个月开始放休假咯，休假完休到你退休咯， 就肯赔钱 都未必肯赔钱噶啊。咁再加埋上嚟讲，你话如果咁样，你系有病床有病房，咁你系咪要一个护士睇十间病房呢？到时？你完全唔谂，你完全唔谂话要需要有人去配套喎，唔谂住请人才喎，咁可能真系一带一路啦，真系到时要输入呢个伊朗护士啊，可能谂下，我哋嗰啲富尔德族护士可能，因为医生唔肯嘅，医生佢哋而家咧好努力咧就搞紧医委会嗰度，就唔俾阿梁振英咧降低医生个门槛，但系护士我哋。呢啲專職醫療嗰啲其實好冇保障噶。 諗一諗啊，梁振英其實好撚好嘢嘅，即係佢燒到咧全世界啲口攬著曬。 佢真係。如果唔係，點解我哋會有三組人走出嚟啊？ 咪咯，我都係嗰個施政報告係講咧激嬲咗啲咩人咧？哇！真係黃葉咁厚。 佢真係胡如嫂加真咁。 佢嗰一日一講完施政報告就護士嗰邊已經話啦：人從何來啊？你係咪叫啲病人自己去廁所自己打針啊？ 咪咯，其實你 自己攞藥食啊？係咪？我哋只係提供。个病房同病床，你自己攞药食噶阿伯， 自己睇医生唔系 冇错， 自己对住个镜子， 你自己睇钟，够钟你自己去攞药食， 自己喂饭， 我哋唔负责噶吓， 自己大小二便，自己冲 系咯， 又讲下。安居之所咯，嗱，彭定康咧就喺十三段咁样讲，喺公共房屋方面咧，我曾向市民承诺过会喺未来五年加快推行为市民提供安居之所嘅计划。第一段就咁写咯，我们曾经咧承诺每天。建成超过100个新公屋单位，事实上我们现在每天建成的单位已经平均达到117个，亦即是说与我们原先的计划比较，我们能够为18000个家庭以及他们可以负担得来的租金提供不错的。 你真的不要再讲了，再讲我又眼泛泪光了，真 的又要去 移民，点解当年我港督佢做得咁好嘅？ 即系老实讲，即系 安居乐业啊！嗰时真系 你深远系咁睇，因为1997年之后咧，单程证嘅配额系为香港带嚟好多长远问题嘅。住屋其中一个，当然95年咧就真系冇香港而家住屋需求咁多，亦都咧个 baby boomer 下一代，即系我嗰时95年系几多岁咧？小弟15岁， 嗯， 系咪15岁？ 系咪噶？冇有扮细喎。 咁个问题就话我呢一代嘅人喺嗰时未结婚咧，就唔需要屋嘅。咁所以时需求系细啲。问题就系话个格式，成个格式佢就话俾你听，我几年前承诺过香港市民做啲咩嘢，依家我做到咁。好坦白讲，有啲嘢佢未必做得到嘅。问题就话做唔到咪继续做咯，即系 做唔到咪反省过去咯。 你老细俾你100样嘢，你系咪每一样嘢都做得到噶？ 系噶。 妖。妖呢啲咁嘅人，阿水哥系嘛？喂，你有時 你一定要系睇下你喺有限嘅资源度，点样可以做得最好？ 阿水哥呢就接地啲啦，光啊，即系我就冇咁多朋友，好似你咁叻嘅。 佢冇喺医院做过，佢唔知道我有几忙。 即系每一个人 手就真系得一对啊！ 嘅埃及都冇理 嘅，系 你明咧？ 系下次你私家医院。 但系其实佢哋都唔系想唔理你嘅，我想同你讲系，真系护士真系做到真系 7-11。 唔系，同埋佢哋啲床真系咧系打晒交叉，你就入去最入嗰个咧好难入。伊丽莎白咯，我以前有个老人家病咧，真系赖晒屎啦，但系真系冇人理咯。跟住成間房臭曬， 冇怕理唔到啊！因為佢有時夜間係得可能得兩個護士， 啊、 就睇曬成間病房30多張病床。咁而家梁振英仲要撲街到，仲要話我個只係加病房加病床。咁到時係咪要？係咪要 兩個人睇70張病床？ 一個病房， 一個人 睇一層樓啊！你屙咗 屎 啊！我聽日嚟同你換啦、 啊。你乾咗啊！ 你唔好嘈住啊！前日屙屎嗰個都未清啊！你啱啱先屙，你等下啦， 干咗啦，再赖过啦，咁 即系完全唔谂配套噶。譬如我哋放射治疗师咁讲啦，我哋每一年系只系清13个嘅啫。 吓咁少？ 系啊，真系咁少嘅 啫，真系珍贵。 因为政府系资助咁多个位啊嘛。 咁可唔可以有十个人企喺度同一齐放射治疗噶？ 系唔得嘅 ，mass production， 所以就只有无止境咁样 O T 啊， 你个 surface 咪 degrade 咯， 系啦， 咁你咪好多断错症咯。 譬如有时即系去李嘉诚嗰个专科咧，我真系睇一睇个版，因为老人科新症系2017，唔知乜嘢心脏科2018， 系啊， 骨科仲排得耐啊。 老人科你2017都两年三年后咯，咁点啊？死噶咯，老人家摆得几耐啊？ 我同你讲啊，仲有一个叫做物理治疗啊。嗰、那個直情話你都係唔好喺我呢度排嘅，物理治療係直情咁樣同你講，然之後佢跟住會點做呢？佢會對張紙俾你話， 你接睇先， 呢度唔係佢係俾一張紙你，係嗰度係印有全香港有物理治療嘅部門嘅電話，你逐個試下打下睇下邊度最快，你去邊度啦。 哎呀，精神科都係我 friend 真係個細路有嗰啲咩阿士寶加定乜？ 阿士寶加成。 哇！真係一年後咯，或者兩年後咯，先有得睇啊！ 即係講真， 你逼你一定係私家，一定 香港。 但係點解有錢唔去改善呢啲服務咧？ 係咯， 即係 就一億咩？一億係咪十億啊？ 十億、啊， 十億去 係去資助一個富爾德族嘅伊朗人 落嚟香港大學度同你爭學位， 去嚟讀香港大學，到時佢就會喺香港大學嗰度舉旗話我撐李國章。 唔係，同埋你讀完之後點啫？你咪翻去國家啫嘛，你都唔會即係。不過佢哋可能想留翻喺香港做嘢嘅， 佢照你咧就會俾啲優惠嗰啲人，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揾到嘢做嘅話咧，佢就要俾個國籍你，俾住香港。 但係點解香港嘅細路又咁慘咧？香港嘅細路係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還緊關窿， 交緊講緊50,000蚊學費， 仲會佢仲會催促你盡快揾到工還關窿， 冇得咩一世債，黐線嘅真係。 即係唔係咁多人想舉啲龍獅旗出嚟嘅，但如果當我哋每一個人有啲心機嚇、啊， 當你睇到個特首係喺度照顧外國人都唔照顧本地嘅香港人嘅時候，你係咪 真 係 喊乜口咧？ 唔好話龍獅旗啊，乜旗都扯曬啦。 咪同埋你廁所闊啲，咁咪真係少啲啦，係咪？ 即係呢條689咧，講房屋就咩咧？經過過去三年半嘅努力咧，供應明顯增加，即係有幾多明顯呢？租金同埋楼价咧都开始回落，即系回落咗几多？ 系鬼事呢啲？ 扭转咗楼价同埋租金咧只升不跌嘅心理预期，即系佢每一次讲呢啲咁嘢咧，虚无缥缈嘅。即系你老婆问你有几爱你啊，水哥好爱啦，有几耐啊，有几爱啊？咁你都证明唔到俾我睇嘅，屌你老婆鬼唔系同你打交咩？ 所以我嗰阵时我 你要将呢啲爱。visualize 佢做粒钻石 ，tangible 究竟嗰样嘢系一卡咁 耐啊？你系要做到一啲 measurable 嘅嘢咯， 系啦，两卡咁耐， 可以量化嘅嘢咯。 定还是你究竟每个月俾 口讲咯， 几多钱嘅家用？我而家系同你讲几多钱？ 我哋嗰阵时讲讲嘛，爱系做出嚟啊！你唔好得我口。 Exactly，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系短途马咁样系唔够爱。你要系一个马拉松选手，你要系一个持之以恒，你可以吓。sorry， 总之量化啦， 总之要量化， 总之要量化， 俾多啲家用，一万蚊唔够爱， 俾两亿三亿嘅， 系啦，两万五先够爱。咁而家呢个梁振英咧就成日耍 Q 你，话俾你听，我好爱你哋，我而家系非常之贡献呢个社会，我 address 又 唔系，但佢好，佢讲嘢，佢讲嘢好有技术噶，我成日好中意， 你觉得佢有技术？ 好有技术噶，嗱，譬如呢句说话咧，我成日都觉得好正啊，冇错，佢个语言艺术咧，其中有一句佢话。对于头先 Raymond 你讲嘅嘢，我并唔系完全嘅不同意噶。你谂下我讲乜？ 呢啲人咧一见到想打实佢。 我已经中咗一锤 啊！ 你谂下，佢嗰一句说话系可以反上反，仲要反几次，仲要 parsley 又唔知点。你谂下佢呢个人讲嘢系咧，真系叻到问噶，但系佢唔系做将自己叻嘅嘢用喺啱嘅地方。 系咯。 你话佢唔叻咧，佢绝对唔系唔叻，佢冇阿唐英年咁猪，唐英年啊真系猪过佢嘅，但系佢叻嘅嘢，佢用喺一啲奸嘅地方，用喺折磨香港人嘅地方， 即系 移民咯，唉，唔好讲。 唔系，大家都知道咧，六八九系冇嘢咧， 你唔可以咁嘅，咁不负责任嘅吓。 咁咪点啊？喂，人都癫噶喎，香港仲咁样生存落去？ 你孭住咁多专团咧，你系唔移民嘅，我就得啦。香港嘅嘢就留翻俾你做。 好难移民啊！而家其实 点解？因为你系民主党嘅关系， 你冇揾景雄嗰啲 咩？咩啊？就系揾景雄嗰啲。我个朋友就系移民啦，叫我帮佢写嘢，知唔知写咩？好笑。 你咧要写一封咧系证明我咧嗰年十几年前咧点样拍拖啦， 冇出嚟试过喂添。 你移民去边度啊？ 澳洲，澳洲，佢、哦、已经系同即系生咗三件噶啦，已经。因为咧，佢话而家啲好鬼惊嗰啲人咧系假结婚。哇！你生咗三件，你都系假。 系咯，结咗婚假。你试用试用都唔使试三次啊。 唔系，好简单嘅就唔使写嘅。你嗰时有冇影贴纸相啊？ 系同唔系啊？相写同埋相啊，两样啊。嗯、要有身边嘅朋友证明你系几时同几时认识。冚 唪要攞文件书穿晒喎呢啲嘢。 系啊，结婚睇住你生，即系写帮你人证，即系成个人生历程写篇文 proof 你。 冇搞到咁。 再你本身要攞晒所有相啊， 總之我 覺得拍拖啲相、啊。 而家有个贼咁样走入嚟咧、哦，然之后话抢咗你间屋，然后你系走嘅话咧，呢个系冇道理噶，我觉得。即系有个贼走入嚟你间屋度，你话我让埋间屋俾佢咯，我移民啦，咁你系等于你话而家有个贼走入嚟，喂、哎，既然个贼我都搞佢唔掂噶啦，我俾埋间屋佢啦，我走啦，咁呢个系咩道理咧？ 佢系悍匪嚟噶嘛，我梗系走啦，系嘛？ 咁你要咁你唔系话你唔系话。我知道，但你唔系 移民噶嘛？ 你唔系一走了之嘛？ 你真系一走了之噶嘛？其实 你走咗出去，你报警啦！哎呀， 而家警察系佢噶嘛？啲人 咁你可以报国际刑警 去苏格兰场啊？我咪就系 我嗰日睇套戏咧 ，FBI 系阿志雄哥同埋李兆基。 死咯！ 嗰度系阿杨千嬅主 演，好正啊！佢嗰句要话 under arrest， 哇，几正！ 咁喺度死啦，大佬！ 嗰度系新泽师妹打阵， 班主任佢， 我好欣赏嗰句叫话 under arrest。 我真系唔识讲边啲叫啱定。 同阿 Chicken 有一费啲英文， 但系 小记哥系啊， 你又真系你又觉得真系好无奈，即系我觉得香港有啲嘢咧仲可以改变嘅。个问题就系话香港 点改啊？喂，讲真，我真系好攰啦，已经年纪系咁。 唔好放弃啦，坚持和有希望。 你做咗几多嘢啊？ 我都知。 哇，做到你真系发火、啊。 你唔好讲到我好似冇份咁。 大家一齐。 好惨啊！喺多难面前真系无地自容啊！ 棺材都撑到， 因为佢真系做多我好多嘅， 打多啲牌啦，打多啲牌啦。 攰嘅咩？攰嘅嗰人， 打多啲牌啦，打多啲牌。 你谂下我求啲全年啊，净系美嗰几日先至叫做可以有个假期飞去台湾唞两日咋？ 但系美嗰几日其实佢唔系俾你唞咯。 跟住你个张 系啦， 我喺嗰边睇到，哇！真系 佢连年尾都唔放过我哋咯。 唔系咯，一年365日系咁系咗军炸嚟。我真系惊喺街度撞到， 跟住搞到 点样啊？ 跟住搞到我哋又要留夜喺度度专团嗰份声明， 系咯， 好惨，好惨。 我哋做到除夕晚啊， 咪咯，我真系好想同阿柴欣 friend 即系点样激佢， 柴欣肥咗好多， 激死佢老豆， 柴欣肥咗好多，柴欣肥到好似肥尸咁啊！ 所以我元旦游行咧，嗌咗句口号咧，有好多人笑噶啦，我话支持梁柴欣。激死梁振英， 唔系我喺度释放三波嘅时候，我嗌释放齐恩， 唔使你释放咧，人哋同阿妈擦龙虾啦，啊，转头翻嚟啊！